在装修中，如果甲醛和苯超标，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工作人员如果长期在甲醛或者是三苯超标的办公室工作，将会导致鼻炎及呼吸系统受损，中枢神经遭到破坏，面部无故长斑，亚健康状态，慢性病频发，孕妇胎儿畸形， 白血病等各种疾病的发生。 办公环境中甲醛超标主要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办公室甲醛超标主要是在装饰材料及家具的原材料当中采用了不环保的材料，例如装修材料中的甲板、墙面的墙纸或者是油漆涂料、地板和地毯、办公家具中的密度板等人造板材，这些不环保材料都是甲醛、苯系物、TBOC 等有毒有害气体的污染源。采用环保材料是减少室内污染的有效办法。中国在装饰家具材料中允许的甲醛释放标准为11等级，但遗憾的是，在目前市面上很多的装饰材料及办公家具都是12等级，对人体造成了很大的毒害。冠坤国际提醒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购买环保材料，否则对员工身体的伤害是长期的、持续的、不可弥补的。冠坤国际愿与您携手，用每一次的绿色装修，在您企业的室内空间为您撑起一片蓝天。详情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冠坤国际，或致电010-5646-8050 5646-8051。 时间是多变迁。 江山，爱美人，哪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北风3至4级，天气转凉，请注意多添加衣物。今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 还在担心空气不新鲜、雾霾太重吗？斯图加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纳米抗菌，吸附异味，5层过滤二手烟 ，PM2.5 达97%以上，车内空气清新，还您自由呼吸。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台古老的留声机，在百年之前就已找到了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愉悦的留声机，带你一起向经典致敬。 爱情就像是一部留声机，重复着相同的旋律。

欢迎回来，这里是愉悦的留声机，我是愉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笨小孩》来自刘德华。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它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一些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华仔从一个寂寂无聊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影视歌广告巨星，一路走来其实很多的辛酸感慨化为了笔下的文字写成了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辛晓琪，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 这首歌是由黄国伦作曲，姚谦作词，辛晓琪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辛晓琪的代表作之一。作为同名主打曲，收录于1994年12月2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味道》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

13520357，13552053567。 转眼间

感觉，不是完美就是破碎，天光里的泪不够深，不会轻易坠，梦是现实的陶醉，谁都无权利了解，这是你我的世界，不必理会谁说是非。想你醒在午夜0: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扯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想你醒在午夜0:03，你会去哪里和怎样的人，像一只风筝折断线飞奔，我不管我可不可能。想你醒在午夜0:03，距离昨天只一首歌十分，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情歌情多深，唱到思念都伤人。

que puedes ser un amigo fiel, que tú lo sabes. Los años pasarán, lo nuestro no morirá. No vas a ver, mejor tener un buen amigo en mí. Hay un amigo en mí, un buen amigo en mí. Hay un amigo en mí. Thank you. 上往事如虹，这份感伤由谁来陪我？流浪天涯的我，不能同行的你，等待彼此盼望相遇的心，岁月把你的从前还给我的蓝天，一朵白云是我的所有，梦不完的你陪着梦不完的明天，梦不完的我陪着无尽的风雨，

情，嘚儿呀嘚儿没有情，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船到不行呀，你看呀嘛看分离，不是亲呀找分明，就好像两脚离。 划着船到不行呀，你看呀嘛看分离，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离。我们俩划着船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的浪游戏， 嘚儿呀嘚儿没有情， 就好像两脚铃从来不分离呀，我俩一条心。 找分明，就好像两脚离。 划着船到无形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脚离。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嘚儿浪游戏，就好像两脚铃也是同人生呀，我俩一条心。我俩一条心。 要再不以为然。我的生活一直混乱，到处漂流却始终靠不了岸，这是我最后心碎的流言、哦、爱我好吗？我愿意让伤心再来一遍，只要你留一个位置给我，哪怕是在你心中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全部的话都说出了你听，刚刚还有什么让人担心，不要考虑的太多，自己迷惑。可是我的蓝色理想现在哪里，我在幻想的未来又在哪里升起。世界总是反反复复，错错落落的飘去，来不及叹息。生活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东西，不能放弃。 所有的心情都摊开来体会，把全部的话都说出来你听，看看还有什么让人担心，不要考虑的太多，自己迷惑。可是我的蓝色理想现在哪里？我曾幻想的未来又在哪里升起？世界总是反反复复，错错落落的飘去，来不及担心，生活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东西，不能放弃。世界总是反反复复，错错落落的飘去，来不及叹息，生活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的东西，不能放弃。 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 爱的收获，你愿意再耐心等候。 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上笔去无方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的需要你来爱护我，像个孩子。当我站在大桥下面，默默注视这个城市，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孤独。那些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

谁？ 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 看的时候心里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

to stay. Around me only rain, surrounded by the silence. Can't find my way back, back to where I came from, to that summer day when you just walked away. You took me to the lakeside, that's where we would meet. Hanging by the orchard, sleeping on the trees. We ran into the water, my hands around your waist. You were so much harder, I was there to stay. But you just walked away. You just walked away. Yeah, you just walked away. Try to hold on to a dream. I'm painting all the scenes in which I still believe. I'll find my way back,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 to that summer day when you just walked away. I'll take you to the lakeside, that's where we will meet. Hanging by the orchard, asleep under the trees. I'm going to the water, my hands around your waist. You're still so much harder, and I'm still here to st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So don't you walk away. You're still so much harder than I'm still yesterday. 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在这里拼了命地寻找那关于爱情的下落，试问要到哪里我才能够很幸运地逃脱。已经没了感觉，忘了世界剩我一个，天黑了 花谢了，还有什么能够让你执着？为着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哦，我不怕为了你去流浪，我只想张开手做你的翅膀，希望有天你会想我们一起飞翔的梦。是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心也不能回首。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pass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ing, and you know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 a minute.Just take your tim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it a second, your hands on min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To do it. 简单。